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23集，云建威难以置信，怒瞪沈纪念。沈纪念努力眼神示意于浩，让他不要再告状了。 就那一次忘记了，你不要总是拿出来说啊。 沈纪念，我出国前怎么跟你说的？不许熬夜画画，不许一整天都不挪窝，不许不吃饭。 沈纪念乖乖挨训，还给云建威夹菜。云建威吃饱喝足，跑到沈纪念房间，坐在桌前翻看他电脑里的画。沈纪念真的很有天赋，他正儿八经在画室跟着老师学画画也就一年，画出来的作品却很成熟，前阵子参加的创意比赛还拿了银奖。本来有人想出钱买他的参赛作品，但于浩想留下，沈纪念就把画给了于浩，于浩拿来挂在家里的墙上。靠着这点天赋，沈纪念挣了些钱，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攒下钱。尽管申请了贫困补助和困难家庭学生学费减免，他的其他学杂费、生活费、学画画的费用等等加起来仍是笔不小的花销。绅士的消费水平不低，沈纪念每天默默努力，想能够留在绅士生活。云建威和齐峰两人就中午聊了一会儿，然后从下午到晚上都没有联系。回老家忙什么呢？云建威给齐峰打电话，没人接，可能真的有事。云建威把手机放到一边，先去忙自己的事。他刚结束交换回国，需要联系辅导员和老师递交很多材料，并补上落下一学期的国内课程。暑假来临，云建威都计划好了，肯定要和他哥出去旅游一趟，当然不能去太远，时间也不能太久。毕竟齐峰学业繁忙，资金也不算充裕，剩下的时间他可以就留在学校，每天和他哥一起吃饭、泡图书馆，在绅士到处逛逛，有空也可以回临安找他爸玩。听说英虫暑假回家了，说不定他还可以时不时混进齐峰寝室，晚上和他哥挤着睡觉。云建威等他哥回来，等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等到第四天，头顶的花都要蔫了，他失去耐心和齐峰打电话。 哎呀，急死我了，什么时候回？ 马上回。 你说马上，那不就是…… 齐峰说马上就是当天。云建威等不及他哥放下行李来见他，穿上防晒服，戴顶鸭舌帽，就冲出了家门，直奔齐峰宿舍。七月入夏，绅士地表温度直奔40，云建威顶着烈日在路边拦辆出租。到齐峰宿舍楼下后，嚷着阿姨帮他开了门。他热出了汗，迫不及待找到齐峰的寝室敲门。门从里面打开，齐峰也是刚到寝室放下行李。他看到云建威还有些吃惊。 这么热的天，怎么不等我去找你？ 当然是想你了。 云建威扑到他哥身上，紧紧把人抱着。此时英虫回家过暑假了，并不在寝室。齐峰关上门，拿起桌上遥控器打开空调。 回家忙什么去了？这么久才回来。 齐峰去卫生间拿毛巾打湿拧干，出来给他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。 有点事。 他说着又低头检查云建威的皮肤。云建威每天坚持涂药，身上的红肿已几乎完全消失。云建威黏糊糊搂着齐峰脖子往他身上赖。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。 空调制冷效果好，寝室的温度迅速下降到令人舒适的低温。窗外烈日炎炎，夏蝉风叫。对视的第五秒，齐峰低头吻上来。云建威心满意足，踮脚抱着他哥专心接吻。自他回国以来， 两人还没能真正单独相处过。在这个不大的寝室里，空气中有淡淡的熟悉的男性气息。年轻的身体一触即燃，云建威热烈缠吻，霸道咬他哥的嘴唇，舌尖湿软的勾人，齐峰无意识间搂紧他的腰，把人压进自己怀里。云建威燥热难耐，只是闻到他哥身上的味道就心跳加快。他在齐峰面前毫不掩饰渴望，软着嗓子在齐峰耳边喘气。 想跳。 齐峰听他的话，温柔吻他的脖子。云建威主动蹬掉运动鞋，穿一双小动物图案的袜子踩在齐峰的脚背上，他被吻得舒服，扬起下巴哼哼。齐峰把他抱起来放在自己床上，吻过他的胸口和小腹。云建威的身上有点汗，他毫不在意。云建威挣扎起来，抓着齐峰的衣服，一双眼睛亮亮地看着他。 今天进来了？ 没准备东西。 不用准备。 不行。 云建威红着脸坐在齐峰床上，清澈明亮的眼睛望着齐峰，眼里满是喜欢和依赖，抱着腿乖乖坐着，望着齐峰。他扶着心灵，机智给出一个建议。 要不去酒店。 人的失智只在一瞬间，直到云建威站在酒店浴室的淋浴头下洗澡，他深刻领悟了这个道理。他的小心脏砰砰跳，紧张的魂不守舍，洗完澡套件 T 恤出来，一出来看落地窗外车水马龙，赶紧过去把两层窗帘都拉好，怕云建威多走两步路挨晒。齐峰把他送到酒店后才去找便利店买东西。云建威刚擦干头发，房门门铃就被按响，他马上跑过去，透过猫眼看一眼，打开房门。齐峰一身汗，一张俊脸被太阳晒得发红，两人仿佛都面临终生大事抉择，一个比一个紧张僵硬。这种情况下，云建威已经懵了，反而齐峰尚且还有理智。 我去洗澡。嗯。 窗帘拉好了。哦对，门口要挂上免打扰。 云建威神经兮兮地检查完，又爬到床上端正跪坐，他把东西倒在床上。云建威拆了安全套的盒子，想了想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捞起 T 恤下摆，脱掉衣服，又甩掉内裤。他赤着奶白的身子躲进被子，把自己包成个蛹，稀里糊涂把安全套全倒出来，散一枕头。他突然想起以前看过的新闻还是什么故事帖子，说一男子为了让女人怀上自己的小孩，故意把安全套用针戳小洞，女子得知后报警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齐峰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床上鼓起一团，他走过去，那一团马上立起来。云建威裹着被单做错事似的直起身子望着他，面前是一袋拆开的安全套，里头的套子和润滑液留在床上。 我就想拆开看看是什么样的。 齐峰不停握紧松开手指，手臂轻轻立起，克制呼吸。 没事。 他一副不知道怎么往前的架势，两人一个比一个生涩，还是云建威蹭到齐峰面前钻进他怀里，抬手搂住齐峰的脖子，被单从他肩上滑落。他的身体白净纤瘦，背部线条柔软，齐峰眼看他浑身赤裸，身体因羞涩泛起一层粉，淡淡清爽的香随着他的靠近涌进鼻腔。